方丈份人就好小气嘅，小气范围仲越嚟越大添。讲紧咧就系乐天集团租地俾美国部署呢个萨德系统，哇惹嚟强国方丈嘅回响。全国官民都话啦，哇吉林咧就有市民示威，去超市度示威。内地官媒发文建议封杀韩流，一个都唔俾你。北京市工商局亦都做嘢，咁啱见到佢哋分店违反广告法，罚款40,000。做得好啊！呢、這个世界边有一样还一样嘅啫，梗系拉埋嚟讲啊！嗱，我嘅志愿咧，我细细已经系咁谂噶啦，我要做特首兼任歌手，要嚟香港做生意嘅，必须要播我嘅歌，买我嘅 CD， 黐我嘅 poster， 亦都好慷慨嘅，我每年都会全民派碟入嚟啦！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 挺神啊，真系忍唔住你 MJ。前几日呢有个粗流利香港口音的女士带了怀疑动物上巴士，搞到又要报警啊，架巴士又开唔到啊，乜乜乜乜咁样啦。所持的理由呢就是说那隻是活佛不是动物，又说隻活佛是、又说那位活佛啦、考了牌乜乜乜。哇，活到老啊，学到老，原来 活佛都要考牌的。活佛都要坐巴士嘅，活佛都要坐宠物车嘅。我系强国新闻者阿 Win。 嗱，强国人咧就成日违反自然定律嘅。咁咧，中山有个女人跳河自杀，咁咧竟然肥到咧浮起沉到落去。嗱，佢明明咧有段片咧影住佢啦，不停系喺度唔喐，但系依然系沉到落去咁样样。咁咧此情此景咧。我唔知点解我谂起海贼王，我系强国新闻者白琪。 O、okay, K， 欢迎翻嚟呢一节嘅强国新闻者。 食咗恶魔果实，白琪。 唔系，我谂咗好耐，我谂唔明白。 佢唔系喎，食咗恶魔果实会沉噶。 我都谂唔到，究竟系佢系点样求生求死不能？真系佢系嗰条河系假嘅。 究竟条河有问题定系 系啊？定系佢有问题？定系个新闻系假嘅咧？ 咁啊， 分唔到啊，分唔到。 但系比较兴趣 M J 嗰个派碟咧，真系做咗特首咧，其实细细个第一次识你嘅时候，我收咗你一张个人嘅专辑噶，嗰张个人专辑喺我第二日就已经抌咗。 收一张啫咩？ 一张， 我出咗四张，我出咗四张专辑噶。 系啊，无奈地嗰四张搬到嘅时候都一齐抌晒啦。 我细细个公布呢、這个施政报告嘅时候咧，话要全民派碟，跟住我啲同学已经话我哋要移民啦。跟住我，所以我而家就入定移民呢一行，系啦，你哋移民要问过我先。 唔够呢个住，翻翻去我哋嘅主题先。上一节尾声嘅时候咧，就讲到啲网络嘅小说啦。 系啦， 唔系话 M J 有个 系有啲呼吁，我哋要做咗先嘅。嗱，首先咧，我哋哇，其实好多呼吁要讲嘅。首先咧，我知道我哋好多听众多谢你哋支持啊。咁咧，建议你哋咧，除咗喺你哋而家听嘅平台嗰度去听我哋节目之外咧，可以 like 下我哋 Facebook 嘅。我哋 Facebook 就系呢个强国生还者啦。除咗呢个之外咧，亦都可以 like 下我哋嘅星期二得到，我哋喺呢个 channel 度播嘅，佢嘅 YouTube 啦，佢嘅 Facebook 都可以 like 嘅。咁除咗呢、這个网络上嘅行为之外咧，我哋有啲现实嘅一啲聚会嘅，系啦。咁嚟紧哇，好多节目啊！3月18日星期六嚟嘅，即系下个再下个礼拜六啦，系啦。咁我哋有个网聚嘅，咁就喺呢个荔枝角同长沙湾中间有间叫做彩晶轩嘅酒楼啦。咁就7点。就有大概而家有40多人报咗名噶啦，咁我哋几位主持啦，同埋星期得到几位主持，譬如大肥兄，仲有佢哋几位 Tony 啊， 咁佢都会现身，咁啊同大家一啲网友听众咧，就大家gathering 食下饭咁样嘅啫。咁样想报名嘅话咧，可以 inbox 我哋嘅星期二得到，搵阿 Alex， 咁 Alex 咧仲有呢个 WhatsApp 嘅，佢系呢个95181413，可以经过呢两个。办法去同我哋报名嘅，咁跟住3月18日网聚之后咧，仲有另外一个活动嘅，咁就喺呢一个星期六之后嗰个星期六啦，3月25日，咁就系佛山一日游，哇！呢、這个有星级嘅团领队大队，佢系大匪兄大队，佢就带大家去佛山食下嘢啊，同埋其他。嘅唔知咩活动啦，咁啊要问翻大肥兄啦。咁我谂佢你如果有兴趣去报名，又可以问翻 Alex 啦，或者对呢个活动有更加多嘅咨询咧，都可以试下inbox 啊大肥兄嘅。大肥个 Facebook 系咩啊？大肥 看天下， 看天下系啦，可以直接 inbox 佢啦，或者系inbox 星期得到都得嘅。好，呼吁完毕。 好，听完阿 MJ 个呼吁咧，突然间谂起我细个睇嘅警讯同埋，如果大家有进一步见到有呢个可疑人物车死阿婆之后逃之夭夭嘅，咁啊，请同我哋联络。 大家真系要尽快报名可以见 MJ 呢个机会真系唔系咁容易咯。 跟住一打去咧，我谂起我发现我谂起安德尊，你好啊， 你好啊， 我系安德尊，我是安德尊啊，唔使唔该。 嗰、那个奖好似系成鸡嘢、成皮嘢噶，当其时有个奖，唔知咩奖有奖成皮嘢，嗰条友就因为一句唔使得唔该， 我冇睇，我冇睇电视，我睇 YouTube 未睇翻， 系啊，睇 YouTube 都系真系，因为唔使睇 YouTube，Facebook 都有人疯传嘅。 旁边仲有唔知两个太平绅士咁， 企喺度吓，咁点算啊？ 我哋继续讲翻小说啦，好，咁 算。所以唔系，我都由呢度可以赖得入去嘅，即系就系想讲网络嘅嘢咧，系几咁，系啊，喂，呢啲真人真事，好睇过小说。咁而家大家咧接触好多样嘢都系经过网络嘅，系啦。咁头先讲嘅电视节目啦，我哋可能好多咪好睇电视节目噶啦，就系经网络。咁有啲人佢本身唔系睇书嘅，就喺网度咧见到啲人哋 post 嘅文啦，可能一篇短篇嘅文章，或一个哗众取宠嘅题目，跟住演变出嚟咧，最后变成实体书嘅。例如而家好多大家可能都听过、见过去入场睇过戏嘅节目咧，原来都系网络小说改编嘅。 嗱，例如咩咧？例如红 van 啦。 哦，你先讲香港嘅， 我讲香港先啦。 O、okay, K， 红 van 啦，一路向西啦，应该系。 系啊， 边套边两套系咪大家都睇过啊？ 我睇过。 哇，嗰两套电影真系。真系垃圾嚟 嘅，所以我冇睇嘅。 仲有一肉一世界啦， 一肉一世界好少少以电影嚟讲， 系啦。仲有男人唔可以穷啦， 男人 哦，黄宗泽嗰套 系啦。 我冇睇电影，你都睇埋。 我睇咗，我睇。 呢啲真系香嗱，我都觉得我自己 O K 支持香港。 系啊，我不嬲。 八旗更胜一筹。全部入场睇， 唔系， 我天鹅门会飞系咪都系网络电影？ 唔系啦，天鹅门会飞唔系。 O K， 嗱，我想讲呢啲咧，首先我哋又要帮呢啲电影讲翻公道说话，小说尤其是睇开小说嘅人改编做电影咧，本身都唔讨好噶啦。even 去到《倚天屠龙记》咁样啦，咁你要拍做电影都唔系咁容易嘅。咁啲小说本身都有好有唔好啦。嗱，例如《红 van》，我觉得佢 小说你睇咗嘅， 睇咗。 个小说系好嘅，其实。 小说头半拍好， 啊、 开到个头好大好大。佢、咧小说咧，呢度赖到有啲远嘅。小说咧，佢系好似一个解谜游戏啊，不断出一啲新嘅谜团。哇，点解会咁样嘅？点解会咁样嘅？引人入胜，引你继续追落去。咁、好啦，跟住我觉得吓、作者有啲，咦，不断开到个世界好大好大好大好大，跟住咦，自己都唔点 收 尾， 已经收唔到。 系啊，咁啊，结果咧，我 even 我直头可以俾呢个 comment 落去，我自己觉得呢个小说都系烂尾嘅。咁电影就更加唔使讲。 电影我有一次喺度屋企唔知一起玩斗地主定系咩时候一路睇，我觉得真系唔想再睇。 电影又系啦，嗱，如果你可以睇六十分钟，跟住之后就唔好睇落去啦。咁你哇保持住话呢套真系 O K 喎，几好。我唔知点解最后要都系要烂咗。 其实我嘅结论啊，呢个会唔会就系传统小说即系作者啦，因为传统嘅作者啦，同埋一啲网络小说嘅。好大一个区别咧，因为网络小说好似即系之前我哋今日定呢个 topic 之前，同阿白琪有倾过，我哋自己三个主持都倾过，就系网络嘅小说嘅，因为网上面系逐篇逐篇去公开嘅嘛，即系佢唔会有一个前提嘅大纲，亦都唔会有一啲嘅一个组织啊，成个故事嘅组织，咁往往就系一路写，哇越写越大，跟住可能取决于嗰啲听众啊、网民啊佢哋嘅想法，咁跟住之后就改嚟改去，改到已经收唔翻唔到。 我谂大纲仲有，但系我觉得可能个细节会影响到嘅， 系 即系可能个一啲有啲网民话：喂，你写埋啲咁嘅嘢，喂加甜啦，加甜啦咁样，咁可能即刻又要再加少少甜啦。各位听众如果 作为高登仔，你要解释一下一啲俾唔系高登嘅人 听。我依家想讲 系啦，咩叫加甜呢？ 加甜咧就系多啲比较露骨嘅情节，即系色情方面比较，即系情色方面比较露骨嘅情节叫加甜，即系想多啲咁样样咪加甜。 即系完全系取决于听观众嘅。 我觉得未必完全取决于，只不过系即系唔多唔少。我觉得即系你作为一个人咧，点都唔多唔少会俾啲一啲听众啊或者啲观众啊嘅反应咧，唔多唔少会影响到自己。我觉得点都有嘅。 咁样讲啦，因为喺高登咧最受欢迎嘅 post 咧，通常或多或少。 都有色情成分嘅。咁要讲咸股㗎嘛，但係太过低俗啦，咁我哋将个咸一个甜，咁所以就叫做甜股，咁所以加甜，咁叫你加啲色情成分落去啦咁样。 其实諗返睇我所讲呢，就係话界定传统小说同埋网络小说啊，成日可能要取决于听观众啦嘅一个取向啦。其实諗返以之前嘅查良镛先生，即係金庸啦，金庸佢嘅小说都系喺明报度刊登㗎嘛，佢都系应该佢可能我估计佢应该会有大纲，但会唔会就受限于一啲听众观众可能之后会搞错啊，乔峰死咗啊，或者点呢， 可能都有，但係我相信嗰个反应冇咁即时啊，因为我歌头我系高登，我 post 咗段可能一篇文出嚟 两秒五秒 係几秒 钟。分钟嚟计就会有好多回复。 係好多唔同嘅回复啊，甚至呢可能会咁样。因为我本身我谂住我一个礼拜 post 篇嘅咋嘛，点知呢我成一篇，原来反应几好喎。咁然之后慢慢咁话，喂，阿楼主系咪玩嘢啊？咩系咪玩嘢啊？点解咁耐都唔 post 一篇啊？系咪冇啦？又烂尾啊？又成。跟住呢可能因为有啲咁嘅压力呢，而将佢嗰个 post 第二篇嘅时间推翻早少少都唔出奇。即系我觉得唔多唔少呢总有一啲影响嘅，因为网络嘅世界嗰个舆论压力呢始终比传统嚟讲呢是大同强好多，即是你如果可能当年金庸先生或者 而家写网络小说嘅话，可能都已经唔系以前， 或者可能其他作者，基本上咁就算读者有一个回应，又或者一个叫做唔同嘅意见咁样，咁通常都几信过嚟嘅啫。 即系可唔可以咁你嘅理解啊？呢个想听下白奇嘅理解啊。即系如果魏康或者金庸系喺我哋呢个年代嘅话咧，我哋应该冇呢啲咁嘅咁经典嘅武侠小说， 可能 或者咁经典嘅科幻小说， 可能变咗另外一种 style 嘅经典， 就咸古变咗咸古啦。即系其实魏康都写得几好噶，写咸古我相信应该都唔差噶。 系啊，咁即系可能又变咗另外一种形式，或者嗰个创作，因为咁讲成个创作嘅过程，系点都会有唔同嘅，系因为你成个文化系好唔同，因为 我反而觉得佢，譬如金庸、魏康呢啲，佢喺冇其他人嘅影响之下，佢自己写咧，可能会写得，即系而家咁，我觉得佢写得好好噶嘛。如果有其他人咁多意见，阿庄咁样所谓，反而可能未必对佢好。 即系所谓高登仔白旗， 系啊，即系嗰啲阿庄未必系一啲有帮助，未必有帮助 嘅， 系啊。 系啊，即系就你，所以你明白到我同白旗嘅沟通面前都系都几困难，成日讲埋啲冇帮助嘅建议。 反而我就几欣赏而家几个叫出咗名嘅网作家，我亦都觉得而家作家嚟讲算系一个都叫有人欣赏啦。其实写书赚有钱未必一定得，但系起码都有人欣赏嘅。而家写嘢你真系写得好，而有人欣赏嘅机会系相对以前可能系多啲嘅。 系因为始终有高登啊， 系啊，始终唔止你求其 Facebook 写篇嘢咁样，咁你写得好，可能已经有几万个 share 咁，你可能已经系上报纸，可能已经多人识你咁。 系你以前要投稿咧，可能你投 又要睇下个篇， 系啊，投一百几啊份都冇一篇系出到噶。讲真，以前个年代系。 咁而家譬如头先讲一路向西个作者，嗰个叫做向西村上春树，系啦，同埋头先我哋咪前咪后讲噶西营盘嗰作者，叫做有心无墨，系啦，个墨系 墨 书个墨， 系 啦， 墨书个墨，墨书个墨， 所以唔同。佢哋两个觉得嗰个写作功力啊，由佢第一本到而家嗰几本咧，其实而家系越嚟越高嘅，系啦。 我睇过嗰本西营盘系第几本啫？ 西营盘应该系佢成名作。我而家睇紧，啱啱睇完嗰本叫做《绝命上映》，有心无墨嘅。佢嘅《绝命上映》绝对系会比西营盘系写得好，不过就应该西营盘出名啲，因为多人知啲啦，多人讲啦咁样。咁但系《绝命上映》写得更好，咁仲有其他作品出。佢除咗系佢有种电影感喺入边嘅，咁亦都有佢种即时嘅感觉，因为佢始终喺网络上面发布咧，佢会好似一个美剧啊，或者以前有啲香港电视剧都会中意嘅，每个 chapter 咧好似个独立故事咁样嘅，每个 chapter 都有少少高潮。我估啦，就系佢可能每日就发布十张纸咁多嘅文字出嚟啦，咁佢嗰一日嘅发布咧都要引起一啲人嘅 share 噶嘛，咁所以佢嗰日就会制造一啲小高潮出嚟啊，或者小谜团出嚟啊，咁你睇落去就会好有追看落去咁嘅感觉。但系佢做得好嘅一个地方就系佢收到味， 佢收得几好，即系都叫做唔会话一路俾人追落去，跟住越住都收唔到货点样？ 其实我睇嘅西营盘系我第一个接触呢个作者啊，或者我基本上系第一次接触网上嘅小说啊，除咗真系电影啊，即系真系攞本书嚟睇啊。其实我觉得西营盘都真系好 一般，系咪啊？ 一般咯。 其实系嘅，其实嗰阵时系未够经验值嘅。佢之后嘅作品会其实越嚟越好嘅，唔止佢。头先我讲啊，向西村春树都系，佢近嚟睇咗佢嗰本叫做《西方极乐》，咁啊嗰本系咪《西方极乐》咧？好似系啊，系《西方极乐》都会好过佢第一本嘅。同埋佢哋咧，我欣赏佢哋可以喺写故事嘅途中咧，佢哋有一啲自己嘅一啲谂法咧，可以喺故事嗰度 share 到出嚟。咁系系最有力嘅一个说服方法嚟嘅，即系譬如同你讲，喂你强者欺负弱者系唔啱嘅，同你讲呢样嘢，你唔系唔明，但系就听唔入耳噶嘛。但系由啲故事去引申呢啲道理出嚟咧，系最容易令人理解嘅。而佢哋两个都有咁做到 嘅。系啊，咁同埋咧，其实呢啲网络小说嚟讲咧，咁咧就其实我觉得其中另外一个特色啊，就系讲紧话，尤其是香港嗰啲咧。你发觉佢哋会用咗好多网络用语， 系啊系啊， 即系呢啲你一般你传统小说系好少，或者嗰阵时根本未发明啦呢种网络用语，即系会喺佢哋文章入边会有啲咩加甜啊，咩向左走向右走啊，咁但系各位听众如果唔知咩向左走向右走，可以 Google search 嘅，即系唔系戏嚟啊，我唔系讲一套戏啊，系一个名词或者形容词嚟嘅，系啦，即系。加咗好多啲咁嘅文字，咁所以头先我哋喺即係开咪之前呢，即係我哋即係私底下傾呢，我哋可能有啲朋友会觉得咦唔係喎，好似会比较叫做低俗少少或者粗鄙少少啲文字。咁呢反而呢我或者即係另外一啲朋友有啲睇法，就係讲緊话呢，由于好多时呢啲网络小说呢，佢想营造出嚟嗰种风格或者佢嗰种style 啦，所谓 style 呢，係想比较贴地啲嘅。咁想比较贴地啲，所以某程度上咧，佢系想用翻呢个口语去讲，唔用呢个白话去讲，唔系唔用呢个书面语去讲咁样嘅。 嗱，我嘅个人观感啊，即系可能我接触香港嘅网络小说比较少啊，就系睇西营盘一本啦，即系接触嘅。 阵间等你介绍下强国吓， 强国真系 阵间赞讲。 好啊，强国真系接触多，我会觉得强国嘅网络小说咧写得好好。普遍差唔会。 如果你喺个文学角度咧，佢写得好嘅。不过我想回应一下白琪讲嗰个咧，除咗佢哋嗰啲潮语之外咧，香港网络小说其中一个我觉得呢个系佢嘅个人特色，无可取代嘅。即系文学，你可能江山代有才人出，一定有人写得文学好过你咁样啦。但系佢哋有一样嘢系令你觉得最贴地嘅咧，系佢可以同一啲现实好 hit 嘅 topic 系挂钩嘅，即系可能今日我唔记得边本书度睇过，即系可能我哋而家今日系好 hit 讲复仇者联盟嘅，咁佢今日突然间遇到一啲事，哦，突然间有一百只丧尸嚟追我啊咁样，跟住就可以将个情节赖去个 topic 度啊，我唔系复仇者联盟啊，我唔可以发机关枪，我唔可以发个盾出嚟，咁我搞唔掂呢班， 贴地啲咯， 系啦系啦，我搞唔掂呢班丧尸，我梗系走啦咁样，即系呢啲你会觉得哇，同你好近啊，你会一听就唔明，反而文学嗰啲咧我知道。即系我都可以去到嗰个境界，但有时未必所有时间我都想系一啲咁严肃嘅情节噶嘛，咁所以呢啲网呢啲香港网络小说咧，都会有吸引到香港读者嘅地方嘅。 同埋咧，即系头先我回应翻自己讲贴地嗰个 point 咧，就系、是、咧，其实佢哋依家依集网络小说其中一样最珍贵咧，就系嗰种本土文化。 系啊系啊， 系啊，咁基本上咧就当然，即系可能我睇即系强国嘅网络小说，甚至可能一啲经典嘅作品，可能佢嗰个文章嘅结构啊，或者佢用字啊，或者风格啦、啊，可能真系会成熟啲。咁但系咧，始终咧一定系冇嗰阵香港味嘅， 系咁肯定啦， 冇一种本土味。 佢哋都知道自己呢一个系可以攞嚟用嘅地方嚟嘅，所以咪写嗰啲咩西营盘啊，写大埔红 van 啊呢啲，即系贴地嘅嘢嘛。喂，不过啱嘅，我哋真系唔知强国网络小说系点，系咪有啲我哋睇过嘅电影接触过嘅系强国网络小说化身出？ 你睇过嘅电影咯，我先睇嘅，我系高度评价嘅，跟住你去睇嘅。两三年前八百何做嘅《失恋三十三天》啦， 哦，《 失恋三十三天》系当其时嘅比较出名嘅网络小说。古代啲嘅我唔讲啦，即系话啲穿越嗰啲太多啦。历史背景嘅，出名嘅，头先我哋所讲嘅《 步步惊心》，《 步步惊心》啦，《 步步惊心》啦， 宫都系，再包括系《美月传》啦。 啊，咪读我美字，我真系唔知，美月嘛，系啦， 美月传啦， 系啊，美月传啦，诶，仲有甄嬛啦。 甄嬛传系网络小说嚟， 系啊，甄嬛传都系网络小说嚟噶。 系、啊， 不过佢个网络小说去见诶，包括狼夜榜啦， 真系噶， 狼夜榜都系网络小说嚟噶。不过你睇嘅时候，你会觉得佢个历史背景系写得好，比较感觉会似咯，你会系投入到落去咯。 O、okay. K， 即系你好似真系，诶、哎，系咪真系历史小说啊，或者点样咧、啊？即系你会有咁嘅感觉咯。 仲有一套叫《悟空传》。 而家新啲嘅 都 hit 嘅，悟空传新啲嘅， 系啦， 即系呢个真系近年嘅。 不过未拍电视剧，未拍电影，可能 拍电影，拍紧电影。 我想问佢哋系点嘅咧？即系嗱，譬如我哋可能系 Facebook fan page， 可能系高登诶呢啲去摆啲小说出嚟，咁、定期 update 个 post 咁样。咁、内地个文化点？因为我睇微信朋友圈，我就从来未见过有 哇成篇小说咁样。 因为唔系佢哋都有啲官方账号啦。咁、你我觉得佢哋都中意睇文字嘅。 嗯、 即系我哋 Facebook fan page， 我哋 Facebook 嘅俾咩出嚟都好啦，一百几十个字都多噶啦。佢哋好中意一篇文咁样去写嘅。咁、但我真系又从未见过网络小说喺我个朋友圈度出现。 系因为咧，其实咧，我自己啦吓，间唔中喺嗰啲百度贴吧或者天涯咧，都有机会见到。咁但系咧，其实咧，强国嘅网络小说咧，的确系比香港成熟好多嘅，亦、都。創造出嚟嘅商機多好多，商機一陣再講。咁因為佢本身咧，其實直情係有啲咧叫網絡文學嘅網站，例如有啲咩咧？例如有講有啲叫一個叫起點中文網啦。咁、各位聽眾咧可以上網 search 下嘅，或者有一個叫17K 我講緊係文學網嚟嘅嚇，17K 文學網啦。仲有一啲叫例如一個叫中環。即系中环四海啊，中环中文网啦，一个叫晋江文学网啦，晋就系晋朝嗰个晋，系晋江，即系阿蔡少芬老公张晋嗰个晋，晋江文学网啦。咁呢啲网页咧，其实都系会有一啲网络嘅作家喺度上载佢嘅作品喺度咁样嘅。咁、当然即系佢就冇香，反而香港系会比较单一啲嘅，比较之下， 佢哋 大部分系两登啫。 系点样噶？佢上载作品系一篇 post 有可能系一个 post 可能四张 A4 纸咁多已经多啦，定系佢哋真系成本咁上载上去噶？ 佢唔系成本，佢都系 分章节嘅。 咁咧，甚至咧呢啲网页咧慢慢发展咧，甚至好多时咧要俾钱先睇到有啲网。系、啊，甚至即系当然佢有呢个收入，或者佢有啲广告，有啲 可能唔使 收费 书添， 有啲 membership fee 咁，跟住咧佢就可能搞啲奖品，即系嗰啲比赛咁样咁。颁奖俾一啲即系佢哋认为出色嘅网络作家，系、啦。咁当然网络作家嘅即系喺强国嚟讲嘅才路就唔止呢度啦，咁样样。 即系呢个系佢哋一个宣示嘅平台啦，可以咁样 系啦， 一个宣示嘅平台。 咁甚至咧，嗱，呢个都台湾都属于强国啦吓、其实头先阿 MJ 讲咗咁耐，九把刀唔系又系网络作家咯。九把刀 exactly 就网络作家。 九把刀我会评论佢，我会定义佢唔系网络作家噶啦。 但系佢系一个，佢的确系网络， 佢又将佢嘅作品摆喺网络度咯。 佢一开始 起家啦，或者咁样， 佢网络作家起家嘅，佢的确系即系佢网络。文学界所谓网络文学界慢慢蒲出嚟嘅人嚟嘅所谓，咁因为其实依家网络嘅文学咧，慢慢都受到传统文学界嘅重视嘅。一开头咧，传统写实体书嗰班友咧，就话佢哋，因为佢哋越嚟越受，即系见到网络嗰班友越嚟越受欢迎，即系佢哋就话依班友劣币驱逐良币，你班友写埋啲咩垃圾？喂，我哋呢啲文学根底咁好，有冇人睇？咁但系咧，随住即系越嚟越多啦，尤其是强国嗰班或者九把刀越嚟越 hit 咧，同埋九把刀啲水准其实系 好高啊， 系好高咁样样，咁所以都慢慢开始接受呢班网络作家咁样样。 不如话翻啦，介绍翻一啲嘅嗱商机，我哋等一阵再分享啊，因为白琪好想讲。我知道，不过介绍翻啲嘅网上我自己睇过嘅，我真系睇过嘅，真系睇过嘅， 我见过，我真系见过， 重要的是嗰三次，我明嘅， 我真系睇过嘅，值得推介嘅，小说啦，已经出发行咗噶啦，已经唔可以叫网上噶啦，可以买嚟睇下嘅，匆匆那年啦，我觉得可以值得睇嘅小说啊， 听过， 不过就唔好睇电影啊，电影我拍得好废，电影真系好废，电影系搵彭于晏， 彭于晏做嘅。 系，但系好快。 王菲唱主题曲， 系啊，首歌几好听嘅。 系啊， 系啊，不过小说写得几好嘅。《美月传》可以啊，《美月传》我系睇小说嘅。同埋《致青春》咯， 《致青春》又系可以值得睇嘅，《 致青春》原嚟系网络小说嚟， 系啊， 罗芬时代，罗芬时代都几好， 都可以嘅，包括《狼爷榜》啦，《狼爷榜》我又系睇小说嘅，我睇完小说先睇翻无线嘅电视剧嘅、嗯，但我都系觉得电小说好睇啲。小说你会有幻想 嘅 空间， 唔系可能大家真系文化嘅唔同。嗱，我好多小说我未睇过，嗯、但系头先讲嘅咁多个作品咧，我都觉得佢哋嘅作品系相对系严肃嘅。我唔会俾个闷字落去，但系即系如果讲你系当日你嘅睇书个心情系谂住一种娱乐，系谂住一种消闲嘅话咧，未必完全满足到你。系、嗯、啦，我觉得呢个都系中国嘅电视剧又好啊，其实好多嘢都可以睇到啊，电视剧啊，书啊呢啲咧，佢、都系相对认真嘅，真系。 其实可唔可以咁理解呢？因为你用翻可能用翻啲白话去睇，你会投入啲。 唔止，唔会譬如九把刀，佢、就将个趣味性做得好好啦。 啱， 系啦， 我理解你嘅想法嘅。 系啦，譬如九把刀，佢将个趣味性做得好好， 轻松啲咯，系啦，轻松啲咯， 系啦。咁所以我会。我呢啲网络小说我唔系全部睇晒，所以嗰、那个评论都唔系完全公道。咁、我就会觉得，如果今日去俾我评一个现代嘅最厉害嘅作者，我会评九把刀嘅。 即系近代啦，而家依十年八年啦。 但系近唔近代好难讲嘅。譬如我另外一个几乎睇晒作者王奕咁样，而家都仲写紧书嘅。咁但系王奕我都评佢系上代人嚟噶啦。系啦，咁王奕嗰啲文学作品，其实佢嗰、那个佢都冇咁严肃噶。即系都系香港作品。王奕系边个咧？王奕就系写《寻秦记》啊，《大唐双龙传》啊，《覆雨翻云》呢都拍过下啲电视剧嘅作家啦。咁佢嗰个佢嗰种。电影感啊，啲都会做得几好。 呢个系我下一个会睇嘅， 仲有《寻龙诀》咯，《寻龙诀》 吓， 《寻龙诀》都出名咯。 你系王奕嘅，讲系 唔系网络小说？ 哦，网络小说。咁如果回应翻王奕咧，我应该下一部都会睇，因为我系冇睇过嘅王奕嘅一本书我冇睇过嘅，咁所以都会考虑嘅。啊，不过而家有一本咧拍紧电视剧咧，可能都可以推介一下，或者如果有听众睇过嘅，可以同我分享一下嘅。咁啊，而家杨幂做紧嘅《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在国内是非常之热播的。 听个名字都认真到爆。 是啊，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我嚟紧可能都会望下。不过我会看了 MJ 推介的王奕先，因为我很喜欢寻秦记。 讲个文学作品呢，即文学水平呢，我认同的，即呢啲呢啲听个名字都劲啲嘅，《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听个名字都高级啲。 其实我觉得因为杨幂做的。 是听个名字都劲啲嘅。 杨幂喎，咁呢个都 但如果真系咁多本咧，嗱我唔系我都会想睇嘅，即系我都睇书啊嘛。我除咗睇香港作家、台湾作家，我都想揾本大陆强国嘅作家嚟睇下。 我介绍过俾你啦， 一本 我介绍过俾你啦，你睇紧啦，系啊，二月河， 二月河 系一个应该系十几年前好出名嘅国内作家，跟住佢好多嘅小说都改编嘅。 二月河嘅康熙就 系、雍正，雍正王朝啦，康熙王朝好似都系佢写二月河， 系 仲有红顶商人系叫咩名？ 胡雪岩 系胡雪岩写得好好、 okay ， 我觉得胡雪岩写得好过雍正王朝添。虽然雍正王朝个评价好高。但胡雪岩佢写得好，即系你好投入。阿胡雪岩当其时点样起家，点样去即系由后屘元年慈禧都爬咗去咁样。 O K， 二月河就确实睇紧雍正王朝都系我绝对系 O K 嘅作品。 你问翻满中未啊？ 未啊，未啊。咁我会我，但系我今我而家去评啊，我都仲系觉得王奕写得好啲嘅。 诶，王奕写得好啲，你觉得？ 王奕写得好啲，佢嗰种王奕佢嗰个风格又唔同嘅。佢王奕嘅风格咧。就是大部分是虚构，跟住夹少少史实，即可能佢个虚构小说入面呢会有朱元璋出现啊、会有秦始皇出现啊、但大部分都是假嘅知道。 咁即係你可以我哋可以咁理解啦。金庸就係大部分历史夹杂虚构，王奕就係大部分虚构夹杂历史。 係啦，而二月河我觉得佢都几好似都几贴近史实㗎啦。 好贴近㗎。 佢係贴 霸王逼宫啊你未睇到。 正史野史全部夹埋一齐，但系都系唔多唔少有少少根据咁样嘅， 系啦系啦系啦。咁就所以个趣味性咧，我就会拣王奕啦。 系啦，咁咧头先讲紧咁多劲嘅网络小说啦，咁头先讲紧一直话喂有商机有商机，多人睇就一定有商机啦。咁咧嗱，首先讲下又系讲一啲数字先，最中意讲数字咁嗱，唔讲数字住。 讲一样，依家系大陆有个 term 好出名嘅，之前我哋节目都略略提过 IPIP 叫 IP 化， 呢两个字我好真听，佢呢两个英文吓，因为点解咧？因为大陆人咧问佢喂，寻日开会点啊？佢就打呢两个字，我就知道佢死紧噶啦，佢都打 IP 咯。即系点样何为 IP 去打 IP 两个字，即系复我 QQ 或者微信啦。 唔明啊， 就系俾人丙咯 ，IP 啊， 哦 ，IP 系啊 ，IP，OK， 咁所以 有 一打两个字 IP，OK， 系啦 ，IP， 但系你呢两个 IP 就唔，你个 IP 就唔 就通脑 IP 化， 通常香唔系 数码化意思 系唔系，通常 有个英文 term， 通常香港人咧就系嗱 ，MJ 就系一个正常香港人，即系通常睇个 IP 唔系你嗰啲网址咩网络位置咩嗰啲咁嘅嘢， 咁系点解咧？ 大陆所提嘅 IP 咧就 intellectual property， 即系知识产权。 哦， 系啦，即系知识产权化。乜嘢叫知识产权化呢？嗱，网络小说其中之一。咁咧，因为依家大陆好多嘅好多最赚钱嘅娱乐事业啦，包括、我讲紧系电影嗰啲啊，娱乐事业，即系电影。 啊、我从来都系谂紧啲， 唔系我要辅导下 Win 嘅呢啲，系啦，电影、电视、网剧。 嗯， 系啦，微即系嗰啲微电影嗰啲 ，OK， 或者一啲手机游戏或者一啲游戏咁样，好多时都系已经 IP 化咗。乜嘢叫 IP 化咗呢？网络嘅小说其一，咁、可能有啲传统嘅小说，例如我讲紧传统到《西游记》啊，《三国演义》啊，嗰啲都系属于 IP 化嘅一样嘢，即系可能即系总之系改编作品。其实佢讲晒，好啦，我讲个数据啦，就系咧2016年咧。嗰啲影视作品入面呢有超过100部嘅影视劇啦，劇係IP 嘅 ,IP 化嘅 ,IP 即係改編嘅。 係、 网络劇就 一。你计唔计返嗰啲金融啊嗰啲。 计埋嗰啲。 係 啦 ,IP 网络劇呢就140几部。 咪住 ,IP 化嘅意思即係总之将西游记改編类似呢啲咁嘅作品改編做去电视劇或者网络游戏。就叫知识产权化啦， 就叫 IP 化，即系所以 IP 化其实或者 IP 作品咯，呢个叫 IP 作品。 咁就 IP 作品 系啦，即系 IP 作品系啦，系啦。咁即系讲紧又例如讲 IP 嘅电影咧，就超过50部咁样样。咁咧包括有啲，例如有啲咩咧，我讲多少少啦。例如《西游记》，即系 拍咗无数次啦， 系啦，已经 IP 化例子啦。 郭富城都拍咗两次。 又例如讲紧话， 做唔同角色， 未必传统嗱，《西游记》啲传统嘅叫做即系经典小说啦。 OK， 又例如《七月与安生》 啊， 唔系一套网络小说改编翻嚟嘅 电影 嘅电影咁样样啦， 攞埋奖 系啦。咁《铁道飞虎》，《铁道飞虎》香港人唔识嘅，但系咧系啱啱一个我哋好敬爱嘅成龙大哥做嘅一套电影， 即刻唔睇 ，sorry 系啦。 成龙大哥唔系做过咩瑜伽大嘅， 唔系咩瑜伽个系之后嘅， 即系瑜伽咩？ 成龙大哥唔系就系做仲系红番区咩？ 呢套《铁道飞虎》香港票房都有好似超过100万嘅， 咁多啊？ 系啊，咁咧呢啲就所谓叫 IP 热流，直情系一个热潮嚟嘅，喺大陆嚟讲嗱，未必净系讲电影或者电视或者网剧，甚至 game 即系手机游戏，咁都出现一种 IP 化嘅嘢。例如讲紧话，依家其实好多 game 系玩《西游记》、 《三国》咯，《 倚天屠龙记》咯，即系金融嗰扎咯， 《道不堪》 系啊。依家据闻有一套新嘅《倚天》系定《射雕》，我唔记得咗，系话好得噶嘛？啲人话，即系嗰套就系即系个剧案咁，电视剧 《射雕》，咪叫伟做 系啦系啦系 嘛？ 香港都 hit 过两三次嘅咩《金融群合传》。 啊，《金融群合传》系十几年前噶啦，应该系2000年时候嘅剧， 都 有 个《王奕群合传》嘅， 有嗰个就系即系近翻，因为《金融群合传》太成功，跟住《王奕群合传》就即系啲台湾 game 厂就出翻只《王奕群合传》，就谂住。就食埋呢条水， 某程度上都系 IP 化啦，即系都 系啦，即系咁样系咁样理解啦，系啦系啦。 诶，讲开呢个 IP 化咧，我而家睇一啲网上嘅介绍啦，即系成个产成个产业啦，已经开始作已经变化紧咧，系由佢写一部网络小说咧，佢差唔多已经要规划定喺国内啊，唔系香港啊，规划定佢嚟紧点样 咁大谂头啊？ 系已经系规划定噶啦。 所以咧有啲 点样去拍电视剧，点样拍电影，点样做 online game， 所以啲网络小说未写完咧，已经有人出钱买佢版权噶啦。嗰、个出所谓出钱买系讲紧1000几百万嗰种啊，系 帮我写埋啲政纲落去，第时我做特首，我仲要做歌手，我仲规划埋落去。其实我适合去北台。 案啊！我对做金仔，我就要将我嘅点样成为特首呢个规划落去，系啦，点样拍成一个电影，点样写主题曲，系啦。 所以就呢个今日嘅我哋所讲啊嘅书嘅网络小说又好，传统小说又好啦，其实都分享得差唔多啦，因为起码俾我哋读者知道，我哋都系 我哋都系读书人嚟， 都系读书人嚟嘅。除咗马奇之外啊， 欢迎啲网络作家咧就用我做题材，用 MJ 做题材，跟住咧帮我写篇网络小说，跟住我就做主角。 OK， 可能系香港版人间失格， 咪仲系三级嘅添。 好啊好啊好啊，我有加甜嘅，有加甜嘅，系咪之后去到差唔多啦？我仲有好多嘢想讲。 Okay. 关于我自己的故事，不过我哋 下集就讲 MJ 故事，即系我哋逐个主持去介绍。 好啊，好啊，好啊！我咧三岁咧就大概揸架波子， 系咪由你仲有条尾嗰阵开始讲啊？ 唔系，我三岁揸架波子系反台添，太兴奋。三岁揸架波子，大概有过百个女仔咧就好倾慕我嘅。 跟住你系咪见到原来变成 指腹为婚嘅？好啦，我哋 好啦，冇再听，MJ 饮醉咗啦。好啦，下集见， 下次见，拜拜。